少年曾经度日如年，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们，在生命中的每一天，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。 谢谢， 让我用生命中最亮亮。 Thank you.